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创新简化。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自己的话形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那今天呢，我要说的一条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创新简化，其中文官网解释为，领导者期望并要求自己的团队进行创新和发明，并始终寻求使工作简化的方法。他们了解外界动态，四处寻找新的创意，并且不局限于非我发明的观念。当我们开展新事物时，我们要接受被长期误解的可能。这条领导力准则主要由创新与简化两部分组成。具体来说，我们可以分解成下面几点。第一，简化和创新是密不可分的。第二，创新的时候不要受到局限。第三，创新要接受长期被误解。在贝佐斯看来，创新的重要一步就是简化。假如呢，创新产生了一个复杂的结果，这在创新刚起步时是被允许的。但如果在这种复杂的结果上停滞不前，就不是亚马逊所寻求的创新。某位亚马逊前高管接受访谈时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儿。在亚马逊网站成立初期，公司内部就如何为客户提供服务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主题是亚马逊是否需要像传统零售商那样构建庞大的客服队伍。公司内部觉得，这种庞大的客服队伍不但消耗资源，而且不利于客户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亚马逊不构建庞大的客服队伍。亚马逊的创新理念是尽可能让一切自动化，从而达成简化工作的目的。这种自动化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在亚马逊的退货流程不需要客服参与，再比如在亚马逊上可以自动追踪货物的定位。这在今天的电商环境下司空见惯，但在亚马逊刚成立时绝不是整个业界的主流解决方案。这种方案的好处显而易见，首先不需要客服就降低了成本，亚马逊可以提供更加低廉的价格。其次呢，不需要客服就没有了所谓的瓶颈，用户需要进行各种操作时，就不会因为联系客服而等待耽搁时间，因此整个网站的吞吐量上升，亚马逊可以更好地服务客户。贝佐斯认为，不断简化，创造出更加简单的问题解决方式才是创新的根本。任何创新，倘若无法让事情变得简单，更自动化，就难免进入为了创新而创新的僵局。这个观点呢，其实非常值得深思。在创新或者强调创新的过程里，如何去判断创造出来的新事物是合理的？如果没有一些基本准则，难免陷入各执一词的状态。以简化作为创新的基本准则，是一个很有指导意义的做法。亚马逊创新理念准则的另一部分是要求员工可以做任何尝试，不局限于亚马逊内部的创意。任何的好想法，无论出处如何，只要它有利于亚马逊的发展，都可以拿来使用和尝试。这和微软的作风很不一样。亚马逊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从微软去亚马逊之后，明显感觉到了两家公司的很多差异。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是，当他尝试做一些创新的时候，在微软往往阻力重重。领导会问，你这个创新是怎么来的？是不是符合微软的传统等等？在尝试之前啊，他需要再三准备。在亚马逊，这些从来不是问题。亚马逊鼓励创新，鼓励尝试。那至于想法是外来的还是内部诞生的，都不应该是阻止创新和尝试的理由。亚马逊的领导者鼓励每个人去创新，而且不愿创新是不符合领导力准则的行为。亚马逊并不喜欢这样的员工，也不鼓励这样的行为。这条领导力准则还强调了一点，但凡是创新的东西，都可能啊，在一段时间乃至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让人理解。亚马逊认为这其实是很正常的，而且他们鼓励员工接受这种无法被外界理解的情况，并继续创新。这种做法的好处是，亚马逊的员工可以不用局限在眼前的利益，能够做一些更加长远的、有变革性的创新。那很多成功的创新啊，不是小修小补，而是颠覆性的、变革性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很多时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说因为大众不能理解就停止创新，也就不会有颠覆性的变革出现了。我曾经读过一篇亚马逊前高管写的文章，那其中啊提到了亚马逊第一次从在线售书转向在线售卖家电的过程。在那个年代，只有大卖场里才能出售家电，因为每个人需要去现场触摸操作才愿意掏钱，毕竟家电和书比起来是一笔大消费。 那么在网上仅仅凭借几张图片和列表，能卖成家电吗？亚马逊内部的很多人心里都有这个疑问，这在20年前也是很正常的反应。亚马逊还是决定做了，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做法并没有客户买账，因为商品看不到也摸不到就寄到家里，客户总是有很多不安全感，家电生意在最初表现非常不好。而贝佐斯觉得这其实是因为客户不理解创新，而创新尤其是大的创新一段时间内不被接受也是正常的，但如果因此就停止创新了，那才是真正的问题。面对家电生意不成功一事，贝佐斯对他的队伍说，我们需要继续创新。首先，亚马逊专门对原本卖书的网站做了很多改动，包括在网站上提供从各个角度拍摄的高精度图片。其次，亚马逊构建了非常完备的货物追踪查询系统，让用户可以轻松查阅所购货物的位置。再次，亚马逊强化了退货体系，使网购产品和在店里买东西一样可以方便的退货。用户只要通过网上的服务，自动的生成包含运费的单据，就可以直接去邮局或者快递公司退货了，全程无需打客服电话，无需和亚马逊进行人工交流。久而久之，人们也渐渐发现了在线购买家电的好处，可以足不出户，而且物美价廉。亚马逊的家电售卖业务也就这样做起来了。而网购家电今天也早已不是一个让人存疑的问题了。但在亚马逊网上销售家电的整个过程里，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他人对创新会存在误解，接受误解才能真正推动创新。简化创新这条领导力准则就说到这儿。亲爱的读者，你怎么看待创新和简化之间的关系呢？如果创新长期被人误解，你又能坚持